月五号星期五啊， 非常之咁霹雳 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啊就将会有呢个骚动音乐嘅 第五场啊， 第五场啦，已经好好啊。咁啊，有呢一个现场小型音乐会嘅一个节录喺度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特登啊为咗大家着想，所以加长咗个长度。 五点半开始， 五点半 一路听到去七点钟啊，几霹雳， 冇错，好霹雳。咁啊，因为啲嘉宾都好霹雳，所以唔想嘥咗佢啊。咁啊，有 special 啦 ，Andy is typing 啦 ，Michael C 啦 ，Eagle 陈天奥同埋 JMY Beats 嘅， 耶，唔同嘅风格有晒喺里边啦。任君选择 嘅风格系点啊？ 唔同嘅风格，即系例如有乐队都已经有唔同 ，Andy is typing 同埋 special 嘅乐队风格已经唔同我玩嘅 band 生 啦。 跟住 Eagle 咧 ，JMY 咧同 Michael C 又系三类唔同，即系又系有创作。但創作得嚟出嚟嘅 style 又唔同，即系 JMYB 就平時啊，即係嗰啲電子感 beat 為主啦。即係雖然佢不只限於呢一樣，係啦。咁啊 ，Michael 啊， 勁啊，嗰首吉他咧， 勁過佢嗰啲肌肉啦。 我唔敢咁講啊，好難講啊，難分高下。 係啊 ，Eagle 又係嗰手琴啊，不得之了、啊。 再加多個小提琴手，哇， 不得之了。所以今日啊，真係簡直係。 霹雳啊，简直就系霹雳！ 你知唔知有几霹雳啊？最老土啊，音乐盛宴啊，哇，好难顶。好啦，咁啱啱五点半一路，大家留意住啦。咁就系咁啦。 系 讲到好似完啦咁系嘛？ 系 就系咁啦。好，咁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经历啊，因为近排要 几有趣先，冇趣你要 refund 嘅。 好，你听完你再决定啊。如果冇趣嘅话，你就 嗌回水咯。 你就当冇听过，都已经 live 咗啦，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啦。 好， 因为咧前排我要租车，系啊，租车日本咁啊自驾游咁嗰个正常之前都試過幾次啦，去日本都希望有一段仔可以揸車啦，咁樣咁我有個車牌咁可以過去嗰邊揸。但係啊，因為由於大家知道即係最近啲天氣點樣啦，咁所以咧喺日本咧有機會遇上落雪，從來我都未遇過，我未睇過雪嘅咁、大個仔都 真係㗎， 係啊未睇過， 我都未 計雪櫃嗰啲啦，咁啊真係未見過，咁所以亦都冇任何一個嘅。嘅準備或者了解對於我落雪個世界會變成點咧？ 你會唔會想試下舐下佢啊？啲雪，啲小朋友係咁啊嘛，一落雪咧，擘大個口，懟你出嚟舐下雪啊嘛， 可以試下喎、啊！你咁樣講完之後， 係啊， 咁但係即係落雪，其實你出入唔方便嗰樣都算啦。其實揸車咧都會有影響嘅。咁因為我去嘅地方係喺其實南邊一啲九州，咁已經相對叫做個緯度低少少啦。但係都係有機會會遇上落雪。咁你落雪嘅時候揸車咧，就唔係講玩笑啦。即係揸車嘅時候落雪咧，即係平時嘅輪胎啊。 轮胎能唔能够？ 系啦，能唔能够平稳咁样咧？即系你想节能嘅话，又点样做？就有一个方法啊，古天乐教过你啊。咁但系雪地啊，轮胎能唔能够安全咧？就有一啲叫雪胎嘅东西，大家有机会听。 哦。 咁但系个问题就一路冇准备呢件事。咁所以我初头就咁 book 嘅时候，有车 book 完搞掂咁啦。去到我再上网即系 search 下，即系 plan 行程嘅时候，见到有人讲，哇，原来咧九州一啲地区离开咗福冈市去啲郊区，即系譬如别府嗰边，你中间揸车咧有机会落雪，你有雪胎噶咁样。 咁、但係租車公司應該會幫你處理㗎啦，係咪？ 咁但係呢就呢個就有趣啦，因為九州始終佢唔係一個好似北海道嗰啲即落雪得咁勁嘅，佢特別係福岡市呢呢、這個始終市區落雪機會唔係話真係好大啦。咁、 okay. 所以呢佢基本上啲雪胎嘅編配大部分都向北面走嘅、 哦、 即係向日本北面啲嘅地方、 okay. 反而九州呢就唔係即係一定有。因為喺北海道嗰啲地方直情你喺有啲指定嘅日子呢你一租車呢佢已經 default 係有埋雪胎㗎。咁、 哦、 但係喺九州就未必啦。再加上譬如你福岡租車，福岡本身落雪機會唔大嘅時候佢又唔知道你係咪要揸去外面可能你純粹喺市內咧，咁所以佢唔會自帶雪胎，你要另外 request 嘅。咁所以嗰陣時我租嘅時候我就冇唔知呢件事啦。咁所以後屘咧就要 send email 去中介嘅租車公司問，我就我想加配雪胎，可以點做咧？咁樣咁佢就報咗價俾我聽，就話加雪胎幾多錢咁樣。不過咧就最終有冇雪胎咧，就視乎咧嗰、那個租車公司佢嗰個鋪頭有冇，因為佢有好多分店噶嘛。咁咧佢咁樣講咧，我就開始擔心， 驚驚地。 因為個 point 就係、 你如果去到攞車嗰刻先發現冇， 咁你就企喺度。 咁點算咧？因為你去到你要跨縣啊，即係我由福岡縣去大分縣咁樣，即係你當可能我由九龍過去，我唔知啊，過深圳啦，你當咁啦，要少少。 咁都唔好遠啫。 係啦，但係因為你跨過咗嗰個地域少少嘅時候咧，嗰、那個氣候又唔一樣啊，中間可能經過啲地方。咁我就驚啦，因為就開始睇啲人講啊，究竟我去嗰個月份，即係譬如一月咁樣，究竟落雪機會大唔大？某啲地區去需唔需要配備咧？有啲人就話機會唔大嘅，有啲就話唔係㗎，落起雪上嚟咧 都可以好犀利㗎。係 啊，不過咧就話咧啲路都封曬㗎啦，你有冇雪胎咧都 唔關事㗎啦， 都唔關事㗎啦。有啲甚至乎可能有啲地區要用雪鏈添。 其实点解你唔索性都系放弃揸车呢？ 因为揸车真系可以去到嘅景点同埋自由度大好多。 哦， 系啦，再加上因为我好迟先决定啦，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坐公共交通嗰啲火 JR 咧，已经满晒噶啦。 啊，系啊， 同埋 咁紧要啊， 同埋因为我譬如去机场咁样，我中午要去到机场，但我睇嗰啲巴士咧跨县可能有。別府嗰邊去翻福岡嘅機場咁啊，佢日頭嗰啲班次你好難就啊， 哦， 即係未必就到你上飛機嗰架。 明， 咁你揸車係最容易控制，同埋你有架車咧，你可以周圍景點嘅時候你就方便好多，因為一啲比較唔係大城市咧，我以前去過別府咧都已經其實你又 方便， 你去睇嗰啲温泉之間嗰啲咩地獄血之地獄嗰啲咧，咪好出名嘅。 係啊係啊係啊， 揸車係方便好多嘅，一個去另一個，你唔使行，你搭車又麻煩咁樣。咁所以自己揸車舒服嘅，咁你同埋好多嘢你擺晒上去，你買完嘢擺上車咁樣， 最爽係呢一下咯。 係啦，咁同埋因為我 book 住嘅地方，上次我講去富士山河口湖咧，我住嗰間點解可以平同埋唔係好多人仔？ 就係因為對住個死亡心啦。 谂起都邪啊，系嘛？因为嗰度咧，你唔揸车你好难去啊。佢系始终你要上一段山路，咁、 okay. 所以佢一定揸车有一段优势喺度嘅。咁只不过一路都忘记咗呢、這个即系落雪呢件事啦。咁于是乎咁啊 ，send email 去问佢，佢就复咗我啦，就揾翻租车公司，即系来回咗几个 email、 嗯。 我有冇机会你可以预先帮我问啊？即系我 email 你都系想你代我去问租车公司啦，即系你中介公司啊嘛。因为我冇办法直接联络到嘛， 我冇就到时企喺度噶啦嘛。 系啊，我就唔想咁啦，咁样跟住佢都系复咗一啲一模一样嘅嘢之后咧，咁我就尝试上网去揾，究竟啲人平时租车边啲可以即系、就是、可以确保都有雪胎，咁好多咧都敷咗啦。咁于是乎咧，后屘我就有一下就觉得，不如我试下打电话去问，直接去揾嗰个租车公司，因为 你打， 因为佢有。因为佢有分唔同语言嘅，即係佢有中文网站啦，有英文网站啦，同埋日文网站。咁跟住我就喺中文网站睇，就见到个电话，於是乎我就毫不犹豫揿咗落去。 係香港电话嚟嘅。 唔係。 哦。 唔知加几多㗎唔记得咗啦。长号电话嚟嘅。一打咗过去。跟住佢第一个接听嘅人就唔知同我讲话唔知咩 Chinese 咁樣，咁跟住我就话我唔知佢个意思系咩啦，咁跟住等一阵跟住有个人嚟。就同我讲国语啊，系啦，应该系一个日本人嚟同我讲国语嘅，唔知有咩可以帮到，需要帮忙啦咁啊。跟住个问题系我啲国语应该真系太差，我讲咗几句之后咧，跟住佢同我讲话，佢唔明啊，佢开始有少少好似唔耐烦，跟住佢开始问我需要啲乜嘢，跟住我就问佢话，不好意思，你会不会有 舌苔？ 懂英文的同事 啊。 即系我想讲英文，英文会容易啲。咁跟住后屘佢隔咗一阵间，跟住佢就冇再出声啦。跟住就等咗个嗰啲听音乐啦，听音乐之后咧，终于有一个识讲英文嘅人咧就同我沟通啦。从佢英文即系嗰啲少少口音咧，应该真系当地人嚟嘅。咁佢就问我需要咩帮忙啦。咁我同佢讲 I need snow ties 咁样系啊。跟住但我就话咧，经过一个平台 book 咗。咁佢就话要直接问铺头先知道究竟有冇，咁我就我想 guarantee 咁样，于是乎佢就问我系喺边一个即系 book 咗边一间铺头落车，呢个时候咧，跟住佢就突然之间 hold 住咗个电话，隔咗一阵间，电话出现咗第三把声，一个讲日文嘅女人嘅声，一个女仔啦，好后生 嘅 啫咁。 你讲到嗰啲诈骗电话咁样嘅， 呢个好有趣嘅体验，即系前面铺咗咁耐啦，最有趣嘅体验嚟啦。就系、是、咧，我进行咗一个三 line 嘅电话会议， 三方通话 系啦，就是、有我啦， 日本嗰個公司嘅應該係一個客服啦，同埋我租車嗰個公司嗰個分店嘅職員。 O、okay, K， 三 line 喺度對話， 即係一簡單嚟講就係有一個翻譯員喺度咯。 係啦，咁佢就應該係中間負責接嗰啲啦。咁我從來未好多年都冇玩呢啲，即係叫三人會議啦。跟住仲要直接係咁樣喎，即係你直接同日本人通話啦。平時有女朋友隔離或者點樣啊，遊客嗰件另一件事。跟住個翻譯員就會即係問我需要啲乜嘢，然後你就會聽住佢用日文將我嘅問題 講一次 俾嗰個店鋪嘅嗰個女仔聽，由個女仔答翻佢嘅時候，佢就會嗌翻 Sir， 跟住就會講翻嗰個過程俾你聽啦。我覺得呢件事好 live 咧，係非常之有趣。 有冇覺得好 high end 啊？自己即刻， 我覺得好 可以去咗參加嗰啲重要會議咁。 你無端端同日本嗰邊直接對話，即係你嗰個感覺好神奇。咁最終咧問完一輪之後，佢幫我傳達咗幾次啦。咁我就話因為我要揸車佢有覆我嘅，佢話因為你租車嗰個地方城市咧，其實未必需要嘅。 哦， 如果你需要就自己加雪鏈啦。咁我就話因為我要跨區，我要去 Beppu 嗰邊，我要去 Uwin， 即係懶係捋少少，等佢 get 到我想去邊度啦。係啦，咁樣所以 可能你捋完佢仲聽唔明， 佢都唔明。咁我就想 guarantee 佢話就冇啦咁。咁於是乎就即係一個三人會議，我就覺得啊，即係好似直接同日本人咁樣嘅一個對話啦， 就安心啲啦，終於都 唔係安心啊，我係更加擔心啊， 即係因為都仲係未有啊， 因為佢答咗你一定冇啊， 我一定冇添， 因為佢話一定冇除，係啊，佢話俾你一定冇雪胎啊，係啊， 咁啊即係可能真係唔使用咯， 唔係啊，係要㗎，即係如果有某啲地區係啊，所以最後我就取消咗 book 呢間嘅。嘅车我 book 咗另一间， 咁另一间又冇啊？ 佢写有咯，即系佢个预约个嗰个 confirmation 系有写有啦。 咁你一早搵间有嘅咪得咯，搞咁多嘢。 唔知啊嘛，但我想讲个体验啊，其实我兜咁大圈，其实纯粹系想讲嗰个三人会议咁样直接倾。 咁你有冇攞埋嗰个日本嗰个客服嘅电话？ 冇啊，冇攞啊。 你冇问佢几点收工？ 我都唔知点用日文， 你几点收工？ 但要同佢翻译咯。最后个问题，Excuse me, may I know what time should off？ 通常礼貌都系会咁样问一句。 I want to hang out with her for dinner. I want to buy her a meal. 黐线佬 啊，咁样咯， 唔好影衰我哋嘅同胞啦，好嘛？ 唔紧要啊，其实我个人本身嘅存在已经影衰咗好多嘢嘅，咁样样咯，所以我好想分享呢件事咯。咁同埋冇嘅，我觉得因为最初我个网站系繁体字，咁所以咧佢直接就会 direct 咗去嗰个条线，应该就系一啲讲广东话唔系讲国语嘅人， 系啦。 即系如果睇翻英文版面就好啲嘅，但系咪个 tricky 位就系咧？嗰啲地方我睇得明個漢字，但我睇唔明佢個羅馬拼音。 你真係好麻煩啊！你 你唔係咩？但係譬如福岡，你睇得明漢字啊？ 所以我咪咩咯？我咪唔會揸車咯。 book 所有嘢都係 我唔會 book 所有嘢咯。我 交俾你老婆 book 啊！你唔 book 啊？ 我唔會 book 嘢，除咗酒店之外，我咩都唔會 book 噶。我連食嘢都唔會 book 啊！ 我會啦，我會 book 噶，因為有人係咁推介我食嗰啲嘢，坐對面嗰個人啊， 係咩？冇啊， 係啊，係咁推介，去呢間啊，呢間正啊，咁啊。好啊，冇啊， 系好似介绍咗间咩俾你， 系啊，介绍咗啊，咁咯，所以就系一个book 嘢嘅体验啦，系啊，我会努力啲再学多啲日文去尝试同 book 多几次啊 ，book 多几次就熟噶啦， 唔紧要，听多啲有日文歌嘅有日文嘅歌就会明噶啦，听佢哋啲歌啊，佢哋而家啲歌咧，除咗广东话之外，亦都会加入日文喺里边噶。嚟呢首歌，佢会加咗一啲拟声词落去啦，即系由一啲最简单基本嘅学起先都得噶。佢哋系粤女新梦啊，有佢呢首派台歌《恋爱禁止》。 什么症结？守护者规定我可变得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将在沙田和尖沙咀推出试验计划，设立对各行人过路处。处长李仲恩表示，希望大约年中推行试验计划，检视效果，再小心考虑行人和司机对设施的感觉。李仲恩说，海外有不同城市推行对各行人过路处，希望在香港试验是否有地方适合采用。部分繁忙道路位置如果可以斜角过路，可以方便行人，将十字路口变成可以打斜过路的行人过路处，但是做法将会令十字路口的车辆都要停低，对车流量有影响，所以署方希望寻找地方作试点，以衡量为市民带来的便利是否值得再做更多工作。运输署下星期一起实施车辆查册新安排，包括明确设立车辆登记册的目的，订明符合发放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的条件，以及引入例外情况申请机制等。运输署说，终审法院早前就一宗相关案件的判决指出，车辆登记册的个人资料涉及私隐，署长有责任确保妥善处理，将资料被滥用的风险减到最低。运输署署长李仲恩强调，新闻报道不是设立登记册的主要考虑，明白总有一些情况不属于指明用途，但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因此推出例外情况申请的渠道。而重大公众利益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广泛定义，要视乎不同个案提交的申请内容决定，如有需要会咨询其他部门。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200多枚炮弹，落入北方界线北侧的海上缓冲区。当局向靠近北韩边境的延平岛和白陵岛的居民发出紧急避难命令。南韩军方指责北韩挑衅，随即实施海上射击训练反制。今次是北韩自2022年12月以来，相隔超过一年，再向南北韩海上缓冲区发炮。根据南北韩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双方在北方界线一带设立缓冲地区，以防军事冲突。南韩去年以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为由，决定终止919军事协议部分条款的效力，北韩随即宣布不接受协议约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星期一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翻啊，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啦，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快线受阻啦，车龙系排到去近青朗公路。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意外，咁主要就系快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青朗公路。另外喺九龙东头村道有水管急收，东头村道来回方向近住东龙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而告士打道西行去跑马地车龙是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丰和村的车龙啦，去到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一段咧系慢车，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曾经有意外啦，快线封闭咗。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系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丁九。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桥底去观塘、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点拣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1月7日。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套讲述间谍和家庭的动画电影，不是第一次找来胡子男乐团合作了。除了电视版本第一季的 Miss Nuts 之外，他们也在电影版本里面找来他们创作歌曲、情感弦乐部分等等的乐器，加上胡子男深情的演出，令到乐迷和动漫迷都有惊喜的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So soon. 日本蓝榜推介作品胡子男乐团 So So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骚动音乐，我是今天的司仪，之后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波成，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斌晨，大家好。 我有预感呢，其实我今天睡醒的时候知道来到今天这一场的声音应该会是最大的，因为今天呢会听到的音乐类型呢都会是一些澎湃一些、热血一些、厉害一些的。我想知道你们的反应是不是都可以跟音乐一样呢？佢可能嗰啲 MC 好煩啊，成日都要 cue 我哋嗌咁樣，但係好緊要，因為你哋嘅嗌咧係俾今日所有單位嘅最大力嘅支持嘅，所以今晚希望大家都會聽得開心，玩得開心，亦都事不宜遲啦，呢個時候我哋逐一邀請我哋今日出場嘅音樂單位啦。 好啊，咁啊，首先有请 Eagle 陈天鹅 ，Eagle，Hello， 系啊，听到头先嘅一个我哋节目嘅主题音乐咧，就系 Eagle， 之前为我哋整嘅，多谢你啊， 多谢你，整咗一个好好听嘅主题曲俾我哋听。Thank you。跟住落嚟亦都有啦，第二个单位有 Special，Friend Special， 系我哋 show 到音乐，仲有另外一个嘅主题音乐咧，亦都系 Special 帮我哋整嘅，多谢你哋。Yeah。 接住落嚟咧有 JNY Beast。 Hello JMY 嘅呢個 beat tag 基本上大家聽所有流行曲咧都會成日聽到佢個名噶啦。好，跟住第四個單位啦， 就有 Michael C。 耶！ 咁啊，當然唔少得，仲有 Andy Typing。 有請四位，歡迎四位。好嗱，今日台上面咁多個單位咧，有一個共通點嘅。除了全部都是男人之外呢，是啦，我知道这个是很明显的，但同一时间在台上面都是会创作自己音乐的单位来的，无论他是乐队啦，或者是以个人的身份啦，或者可能会做 producer 等等呢，这个都是我们以往做访问的时候跟他们倾偈呢，知道他们将自己生活上面的点滴记录在自己作品当中的。 没错啦，咁所以呢今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这么多位单位去演出之外呢，也都会跟他们倾下偈啦，讲下分享一下一些创作的历程呢，一些的心得的。咁樣啦，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好驚喜嘅環節嘅喎，波星。 係啦，就係會台下面咁多位粉絲，一間有機會上台咧，就同你心儀嘅音樂單位啦，譬如可能你中意 Andy Typing， 中意 Andy Typing 嘅嗌下嚟聽下。頭先我聽到係啊，嗱，可能你等間唔知邊一個咁好彩上到嚟，就可以同佢哋啊，就有啲交流咁樣噶啦。不過咧，記住我哋係即係可以有近距離交流啦，但大家都唔好太猖狂嘅，因為。例如見到 Michael C 啊，或者阿偉賢呢啲比較大隻少少，大家記住嚇，我哋 忍住， 我哋做一個有禮貌嘅觀眾好唔好？一間係啦，咁所以一間亦都會上嚟有一啲嘅粉絲福利，大家上到嚟一間咧就會知道噶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請 Michael C 留步啦，然後另外幾個單位可以休息一陣嘅，唔該咁多位，轉頭再見， 轉頭見， 唔該曬 Andy 西平，跟住亦都唔該曬 JMY， 唔該曬 Special 同埋唔該曬 Eagle 嘅，轉頭見。 Hello Michael， 係 你好啊。 你好， 你今朝唔係做咗 gym 先過嚟嘛？ 係啊， 真係你真係好勤力嘅喎，發現。 係啊，但係除咗做 gym 之外，我知道咧，你嗰首吉他都犀利嘅，因為聽好多唔同行內嘅朋友講咧，話公認 Michael C 首吉他係勁嘅。 啊，唔好咁講，唔好。係 啦，大家係咪有聽過 Michael C 嘅吉他彈嗰啲佢啲歌嘅 intro 嗰啲啊？係咪聽過啲嗌嚟聽下？係啦， 多謝。 我想知道其實即係呢個彈吉他嘅技藝，你係點樣去練習而得到而家咁純熟咧？ 應該是你會用很多時間，因為我每次放學咧，通常大家我自從彈吉他之後，就翻屋企一定係彈吉他嘅。咁都係因為吉他啦，令我少咗好多朋友，所以我而家都有啲後悔嘅。 有啲異性緣減低咗定係多咗？ 我以前以為彈吉他會多啲女仔中意。係 咯。 但好像多啲男仔中意喎， 因為有偈傾啊。 有冇女仔中意 Michael C 啊？有冇女仔中意 Michael C 啊？呢度女仔。而家係啊 ，feel 到翻 啦，多個喎，其實 有翻啲信心， 係嘛？咁啊，但係亦都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即係成日啲人都話啦，創作係一個比較孤獨啲嘅過程嚟嘅。對於你嚟講啦，即係創作係咪真係好似學咗吉他之後，成日都可以自己一個冇咗啲朋友，但係其實唔係喎，都可以有好多音樂人一起玩一下咁。 咁真心係嘅，即係我覺得因為音樂咧，我識咗好多好了解自己的人，因為通常你聽一個人的音樂咧，你就會大概知道哦，佢係咩性格的人。咁你如果中意佢嘅音樂咧，通常你都應該會中意佢個人噶啦。咁通常大家交流下，我中意聽你嘅歌，咁之後就識咗多朋友咁咯。 係，我都知道你嘅 fans 都會中意埋你個人啦，你嘅音樂啦等等。咁所以今日嚟到現場 ，Michael C 嘅 fans 咧，跟住落嚟就會有一個粉絲福利嘅環節噶啦。 嗯，冇錯。咁啊，呢個粉絲福利咧就非常之緊張。到底呢個幸運兒係點樣抽出嚟嘅咧？就係、是、咧，你會發現啊，大家自己凳背咧，其實咧喺入場嘅時候，你會發現係後邊黐咗張白紙嘅。咁啊，呢一張紙嘅後邊咧，你會可以搣開佢咧。你發現如果有一個騷動音樂嘅貼紙喺度咧，恭喜你！有貼紙嘅朋友同我 say 個 hello 先，有冇見到啊？有冇已經揾到呢個幸運兒出嚟啊 ？Michael C 嗰一邊嘅朋友仔， 見到啦！恭喜你，可以上嚟台上面大家俾掌聲呢位 Michael C 嘅 fans 啊 ！Hello， 可以企過嚟呢一邊係。 握個手 先嗱。介紹下自己叫咩名啦，同埋講下即係幾時開始就 follow Michael C 嘅音樂啦。 我叫阿 Tom 啦，其實我嗰陣時由黑犬物語嗰陣時開始聽起嘅，係啦。 點解會好喜歡 Michael C 嘅音樂？係因為你都係覺得佢手吉他好正啊，定係有其他原因咁樣咧？ 一嚟啦，另外咧，咁就我覺得佢啲歌裏邊係有啲特別嘅意思，可以俾到大家聽得出嘅。 所以就好喜歡 Michael C 嘅作品到而家啦。咁啊，今日非常之幸運，因為好近距離咁樣接觸到 Michael C 啦，所以咧。你成為咗今晚嘅幸運兒咧，我哋係有三選一嘅福利係去帶俾你嘅。係 啦，邊聽可以諗啦。 到底呢三個福利入邊係有啲乜嘢嘅咧？首先就係有第一樣嘢，呢、這個粉絲福利就係咧，佢會即席用你嘅名稱咧去 free jam 一段20至30秒左右嘅音樂啦。是為你專屬設計的，以後就是你的專屬的鈴聲。 是用你的名字的，有沒有想改名改難一點啊？即刻改個長一點的名字 都有些後 面你聲得 opera 整些長一點的名字 好啦，那還有得選的。那啊，第二個福利呢就是呢，就是深信很多喜歡看show的朋友就越前排就越高興啦，越 high 啦，尤其即係職場玩埋樂器，就梗係咁有咁前排得咁前排。所以咧，如果你揀第二個福利咧，你可以帶埋你嘅朋友仔一齊咧，嚟到我哋台上超近距離咁樣欣賞 Michael C 一陣間嘅演出啊！ 係啊， 我哋將佢稱為呢個區域做搖滾區啦，好冇？ 係啊， 係啦，咁啊。除了這個之外都還有一個，我們第三個福利呢就是其實 Michael C 很有心，因為他一早已經準備了一份的小禮物是會送給你的。而今天 Michael C 你帶來的小禮物是什麼呢？ 其實是吉他 pick 嚟嘅， 係一個有 我嘅名喺上面嘅。 哦，呢 個係自己之前練習啊，嗰啲彈都有用過，定係一個新嘅？ 新嘅， 啊， 係啊，用過嗰啲唔好意思拎俾人， 用過嗰啲先至勁啊， 用唔 有佢嘅手汗喺上邊先開心咁樣係嘛？ 咁所以就有三個嘅福利啦，你會想揀邊一個咧？一二三，第一個即係用你個名做。是大聲啲講先， 三 想要 Michael C 嘅吉他 pick 嘅， 好有品味啊！ 你收埋咗喺邊啊？ 我真 係 收埋咗， 已經收埋咗啦。 我真係事前擺定喺度，我幾驚。 有你嘅體温添喎，呢個吉他 pick 啊，有嘅。 咁所以呢個吉他 pick 係幾時即係收藏落嘅？呢一個係 呢個係因為我第一隻歌啦，愚公嗰陣時咧就出咗個 pick。咁係有兩款，一個係我嘅名 Michael C， 同埋一個係 Nice to see you， 因為 Michael C 係 C 啊嘛。咁就係音樂都係一樣嘅，即係好開心或者好希望我嘅音樂可以令你見到我啦。咁我都好開心，我嘅音樂召喚到你喺我身邊。Thank you， 恭喜曬你，好好珍藏啦，多謝曬，恭喜曬，可以到台下休息啫啫。 估唔到 Michael C 識你咁耐，你都係一個會食字嘅人嚟嘅。Nice to see you。 我突然之間諗到啫。係 幾好幾好，呢個幾好呢個幾好。咁啊，大事不宜遲啦，因為深信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即係今晚我哋 Michael C 將會為大家帶嚟首先最開頭嘅演出。呢個時候交俾你， 俾掌聲 Michael C。 嚟緊呢首歌係雙重標準，希望大家會中意。 常被迁就，你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加烦扰。愉快后搞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落地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系我错，有冇？就变成死准，我想试下日就被放纵，无论过太寂寞又太痛，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成心痛，我想 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系要做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諗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系我错，有冇諗过我仲系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咗死准，我想试下日就被放纵，冇諗过太寂寞又太痛，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我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我识你我愿学习到你，抱紧你再没后路放弃，永远喜欢你，再注入更多心机， 唔该晒 Michael 先 ，Thank you， 唔该晒 Michael。 啱啱听过两首作品咧，都系 Michael 自己有份参与创作噶啦。接住落嚟要邀请嘅嘉宾咧，有一对嘅朋友啦，佢哋都夹 band 夹咗都好似有七年，2016年开始成立到而家噶啦。咁啊，俾啲掌声，跟住落嚟乐队 Andy's Typing。 Hello， 有请四位 hello, 欢迎。 Hello, 我哋 Andy's Typing， 我系主音 JKY， 我系鼓手 Kelvin。我是贝斯手 Andy， 我是吉他手曼平。 四位想首先問一下嘅，因為知道你夾 band 夾咗一段時間啦，喺音樂風格上面就之前嗰啲好似係沉重少少啦，咁去到 Take Me Away 就好似幸福感多翻啲嘅一類嘅音樂。咁但係可能有多唔同平台會形容你哋嘅音樂類型，例如可能係話係 alternative rock 等等啦。你哋自己我又想知道，其實你哋會點樣形容 Andy's Typing 嘅音樂呢 ？Universal rock， 係咩 rock 都玩。 係。OK， 咁所以係即係喺唔同嘅風格或者情感上面，係咪都會係按住嗰段時間自己嘅心路歷程咁去創作咧？會係 其實我哋啲歌全部都係圍繞住我哋身邊嘅發生嘅事，咁所以都好睇嗰陣時發生咩事咯，同埋好睇我哋嗰陣時我哋每個人嘅精神狀態咯。 嗱，好多人咧都話樂隊嘅創作歷程係有趣嘅，因為即係你一個人創作咧就自己諗曬所有嘢啦。但係一隊樂隊更多個成員啦，有冇話平時喺做歌創作嘅時候，邊個成員主導多啲，定還是啊，即係大家會埋台傾一傾，大家諗一諗，度一度咁樣嘅咧？ 其實一開始全部即係而家所有歌，其實都係我開始先嘅，開個頭先啦。咁之後佢哋就會 join in。唔同佢哋好似吉他咁樣，佢會有啲 arrangement 啦，咁佢各自都有啲 arrangement， 咁最後就係嗰首歌，咁當然都係我哋即係一啲好勁嘅人幫我哋啦，例如我哋而家監製 Adrian Chan 啦，都幫我哋 Take Me Away 做好多嘢，咁亦都係啦，好多謝我哋一直以嚟幫我哋好多嘅一啲音樂人。 係咁啊！除咗好多一啲幫過你哋嘅音樂人之外咧，深信今日最需要多謝就係一班嘅支持你哋嘅樂迷，因為佢哋亦都喺現場咧嚟到撐場之外咧，仲會同你哋玩呢個互動遊戲，接受呢個粉絲嘅福利嘅。好啦，Andy's Typing 嘅朋友們、粉絲們喺邊度？同我 say 個 hello 俾我睇下先。哇 ！Hello， 哇，仲有燈牌喺度。 係啦，好多嘅朋友仔啦。咁啊，見到你哋咧，你哋亦都係可以睇一睇我哋今日抽中邊一位幸運兒咧，就睇一睇你座位後邊 燈杯嗰一個嘅。 好，已經揾到呢位幸運兒出嚟啦。 有請。Yes， 兩位。 好，恭喜你。 首先就請你介紹下自己，就點稱呼啦，同埋一路 follow 咗 Andy's Typing 嘅音樂幾耐咧？ 我叫阿 Wing 啦，我係2017年、2018年住佢哋。 哦，嗰陣時一開始，因為佢哋係2016年成團嘅時候，即係其實啱啱開始嘅時候，你已經 follow 住。咁有冇話因為啲咩原因令到你中意咗佢哋嘅音樂 ，follow 佢哋？ 佢哋成個好有才華咯。 大家認唔認同啊 ？Andy's Typing 嘅 fans 係嘛？ 佢哋沉醉咗喺你嘅答案當中啊！ 嗱，咁啊，頭先咧都聽過有三個今晚嘅福利去選擇啦。第一個就係會用你嘅名字去積極創作嚇、啊，第二個咧就係可以企前排揾啲朋友仔一齊陪你去欣賞 Andy Stipping 嘅演出，而第三個咧就係 Andy Stipping 亦都會準備一啲小禮物送俾你嘅。咁啊，你會想要邊一個嘅福利嚟到你嘅身上呢？ 要第三個 哦，都係要送禮物喎、哦，大家都係喜歡小禮物嘅。咁啊，今日 Andy Stipping 為我哋嘅粉絲朋友們準備咗啲咩小心思禮物呢？ 都係一塊劈、啊，但我哋不如我，但我哋呢塊劈咧係唔同啲嘅，上面咧唔係寫 Michael C 嘅呢度。 Andy Stipping 因為 Michael C 係 C，Andy Stipping 係 A 咁樣係嘛？ 恭喜曬，係可以。到台休息啦，恭喜你得到呢個嘅吉他pick嘅。 好，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事不宜遲啦，可以先邀請 Andy Stipping 嘅成員們去準備一下先，因為咧即將會帶嚟佢哋嘅演出咧，有佢哋嘅作品《Take Me Away》嘅。 接住落嚟嘅出場嘅單位咧，成日都會聽到佢個名嘅，無論喺佢自己嘅歌啦，定係別人嘅歌當中，都會聽得到嘅。 冇錯，咁啊，我深信咧，佢係非常之忙碌啦，個名係經常一年俾人提好多次，佢就係 JMYBeast。 有請 JMY。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JMY， 我係 JMYBeast。 你好。 點解我名俾人提咁多次咧？ 因為人哋嘅歌嗰度有個 beat 就會聽到你個名咯。 J N Y on the beat。 唔係，但係嗰把聲其實唔係我把聲嚟噶嘛。 係，你同大家介紹，可能有啲人未知，你介紹嗰個係邊個把聲咧？ 其實嗰把聲係我老婆把聲。 哦，好 sweet。 係啦，佢太太唔止淨係錄把聲啊，啲歌做埋監製嘅係嘛？ 啊，係，冇錯， 好緊要，好緊要啊，錄 緊要。 啱啱嗰首新歌啦，即係分分鐘都需要你啦。咁呢首歌其實太太一路都跟住 mix 嘅。即係 mix 啊、master 啊，跟住錄啊、edit vocal 啊，所有嘢我都要俾佢聽咁樣嘅。咁所以就係因為我成日俾佢聽咧，搞到原本我就錄完㗎啦，我就準備 mix 啦。咁佢就聽完之後就發覺啊，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好啲嘅喎。咁就每晚係咁，我就話其實你可以做好啲㗎，你可以再錄過㗎，你可以再 mix 過㗎。 你投訴佢啊？ 咁然之後我就話，係我唔係開頭我就話得啦，我話都 mix 咗啦，我話 OK 㗎啦咁樣。然後佢就話：喂，唔係喎。其實你都真的可以再錄過咁然後我就話咁好咯，咁再錄過咯，重新再嚟過咯，成件事。 呢個幕後嘅監製係成功男人背後嘅女人，真 係。唔係都冇計啊嘛，佢晚晚喺我耳邊就喂， 我諗佢幫你兜啫，佢幫你兜翻。 但亦都證明係非常之重要 嘅。其實重要嘅完成品之後係真係，我覺得係有第二個感覺出嚟嘅。 而另一樣就係因為以往理解可能監製呢個身份就係喺錄音室裏面，但係而家你嘅監製嘅呢種模式又唔同，即係好似一種叫做 producer artist 嘅東西。其實呢一樣嘢有冇得 share 下？我其實做呢一個崗位或者呢種諗法幾時開始？ 我諗呢一個諗法就應該係由有 JMY 呢個名字開始出現嘅。即係點解會變成 JMY 呢個名咧？其實就係因為開始想做一個 beat maker 啦，做一個真係整 beat 嘅 producer 同。不同的人合作嗰陣開始嘅，咁嗰陣我諗應該是2016年的事噶啦，係啦。咁不過大家不知道我叫 JMY 啦，因為我賣不到啦啲歌，亦都冇呢個名字出嚟啦。咁所以我講一個化名咧，就係叫 Jason 嘅。係。咁 Jason 呢個名咧，而家個個都話唔啱我嘅，其實因為我以前就話啱咯，因為我寫嗰啲。好慘情嗰啲流行歌啊， 就好 Jason， 就好 Jason， 就好 Jason 係呢件事。咁跟住自從我發覺我近排即係呢幾年咧，因為大家都認定我係做快歌啊、做 beat 嘢啊，好有型啊咁樣。咁跟住就會覺得啊，咁你以前個名叫咩啊？我話叫 Jason 咯。咁佢就話嚇、啊、你個名叫做 Jason， 佢就唔信我個名叫 Jason 咧，亦都唔相信我係會寫慢歌啦。然後我就抄翻一個叫 Jason Young 嘅 folder 出嚟啦，入邊全部都係慢歌。 哦， 咁但係好奇怪嘅呢件事係，我竟然買得翻呢啲慢歌，我叫 JMY 嘅時候。係啦，咁所以嗰陣就萌生咗個念頭，就係我留意到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 DJ 啊，或者 beat makers 都係會以整 beat 嘅身份，然之後去同唔同嘅 artist 啊、唔同嘅歌手合作嘅。咁有時未必係嗰個 producer 係會出聲嘅，即係唔會唱嘅，佢只係負責做個音樂啦，以音樂嘅形式去 collab 其他嘅 artist， 好似我上年出咗我嘅個人大碟啦 ，On the Beats 咁樣啦，咁入邊其實全部歌我都係以音樂去 feature 唔同嘅人嘅，咁但係因為我就想大家會容易啲接受呢一件事，即係因為咧，我發現就算 even 我有份唱都好咧，啲人就話：咦，林家謙首靈魂出竅練習曲好好聽喎，係咪你幫佢做㗎？咁我咁其實林家謙咧就係我邀請佢 feature 嘅，咁我就係用音樂跟住就 feature 佢咁樣嘅，係啦。 嗱，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好多喜歡你啦，喜歡阿 Jason 嘅朋友仔咧，係嚟到現場去支持你，同埋咧佢哋係有機會得到呢個專屬嘅福利嘅。咁啊，所以呢個時候非常之緊張，到底今晚邊個會成為 JNY Beats 嘅幸運兒咧？支持 Jason JNY 嘅朋友仔話聽 ，keep 住講。 Hello， 你哋好。嗱，呢個時候咧，你哋可以。在你哋嘅凳背咧，就睇一睇，睇下呢一个揭开你哋嘅背面嘅白纸，有冇一个嘅 骚动 音乐 嘅 贴纸 啦？如果有咧，你就系嗰位幸运儿啦。 好， 系咪揾到 呢位啊？ 你好，可以上嚟台上面恭喜晒啦！大家俾啲掌声，幸运儿。 你好，你好。 好，你好啊，咁啊，请问你点样称呼咧？ 我叫 Win Min。 Win Min 你好 ，Win Min，Win Min 你都知道 JNY 之前系叫 Jason 噶嗬？ 知啊。 证明真系喜欢咗你好耐 啦 ，fans。fans。 系啦，咁啊，今日咧上到嚟啦，即系非常之近距离见到 JNY 啦，有冇啲咩说话都会想同 JNY 讲下？ 想佢继续。JNY on the beat， 同埋希望佢唱多啲其他嘅歌，因為佢好少唱歌，通常作業比人多。 嗯，好，咁啊，深信 JNY 就收到曬噶啦。而同時間啦，你又有好幸福地有三個嘅專屬福利，係可以喺當中揀一個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就係 JNY 會用你嘅名稱去作一段嘅歌曲啦。第二就係可以喺極前排嘅位置嚇搖滾區嗰度，我哋欣賞 JNY。嘅演出啦，而第三樣咧就係 JNY 咧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咧，係去送俾你嘅。咁你會想揀邊一樣咧 ，Win Win？ 梗係三啦。 大家都好喜歡收到 小禮物。我想知道你準備咗乜嘢嘅小禮物咧？ 咁其實呢份禮物咧絕對唔新淨嘅，係非常有歷史嘅，所以我特登今日就揀咗係一對古棍。 啊！呢對古棍係有血有汗嘅。 係啦，咁點解揀古棍呢？因為我發現咧，我今日喺度諗啊，咁我整必多啦，咁有啲咩可以代表到整必咧？咁冇噶嘛，即係 送部嘢又太貴啦， 送個電腦咁樣 就太昂貴啦，又真係 唔係搬唔到。 我諗嚟諗去我都諗唔到點樣可以即係 represent 到整必呢樣嘢而形成一個禮物咧。咁所以跟住我就諗，其實我喺整必之前，其實我係一個鼓手嚟嘅。咁而我以前打咗好耐鼓嘅，咁所以先令到我整必嘅時候咁多靈感嘅啫，都係源自於打鼓。咁所以我就今日特登就。帶了一份我很小個的一對古棍，然後送給 Win Win 好，那麼這個時候有請我們禮物先生哈利拿出 JNY 的這一對古棍，有請 JNY 將這對古棍親手送給 Win Win， 希望你喜歡。 恭喜曬， 亦都多謝 Win Win 上台同我們參與這個演出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事不宜遲啦，我哋舞台咧要交俾 JNY 呢一首咧，聽聞俾人呆咗好耐嘅一首作品。分 分 鐘 都需 要 你， 希望大家中意。 你說我太平凡，我說你太麻煩，自問我是平凡人，沒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關心。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baby。分钟都想见你，然而手机上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Don't wanna let you go,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回忆就似荆棘的刺，只能穿梭记忆中挽手，是我没法一个面对，我独个伤心，忘记你以后已没法恋爱，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伤失去了自觉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然而手机上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我始终都记得，何妨再牵我一吻，从今天之后我亲手擦破幻觉，失去你能只怪我挨过 最痛一个，分分钟都想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然而手机上报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Thank you， 希望你们喜欢分分钟都需要你。 跟住落嚟邀请出嚟嘅呢一位朋友啦，咁其实佢玩嘅音乐风格咧，由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去到而家咧，都会有一个转变啦，亦都有一啲佢自己嘅谂法喺当中。咁但系究竟个谂法当中系点咧，就请佢上嚟亲自讲啦。有请 Ego 陈天傲。 Hello Ego。 Hello Ego。 Hello。喂， 你好，分神。 你好，你好。 多谢。 記得之前第一次見你的時候呢，就玩一些電音的作品，咁跟住嚟到今年再見到你的時候呢，又開始嗰個路向有少少唔同，想試下唔同的嘢。近年在創作上啦，即係對你的啟發是有啲咩嘢唔同的？ 啟發啊，頭先講之前是玩啲 EDM 啲啦，就因為而家聽到耳仔都好攰，即係要係咁嘈啦嘈，咁所以而家就轉翻，因為自己細細個俾人逼學琴。咁但係逼到大個就發覺啊，其實都學琴玩琴都係一個好好玩嘅嘢，咁所以就轉翻玩鋼琴，就唱啲靜啲嘅歌咁樣啦。 咁喺玩靜啲嘅嘢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今日所有單位都會創作自己嘅作品啦，咁你去寫一啲比較抒情啲啦，即係情緒化少少嘅嘢嘅時候，有冇發現嗰個方法原來或者個途徑啊吸收都唔同咧？ 有啊，我覺得咧創作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識創作。尤其是我哋呢啲彈琴嘅人咧，千祈唔好喺個琴前面創作，因為喺琴嘅前面咧就好似要交功課，二三五九咧就快要 submit 啲嘢。咁好多時候咧就行出街啦，可能突然間有啲嘢諗到啦，咁就攞電話記低佢，或者我自己都會可能抌上去一啲相片啊點樣樣記得，哦、今日食咗一個好好食嘅漢堡包咁樣樣，都盡量用呢啲去俾自己多啲創作喺日常啲。咁因為自己有共鳴嘅時候，都希望呢個創作你哋聽到都有啲感覺咁樣噶嘛。 沖涼係咪特別多共鳴勁啲？ 係啊，因為 relax 啲， 咁多啲。 冇錯，呢個另一個 story 啊，冇錯冇錯。 好，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好多嚟支持 Ego 嘅朋友仔嚟現場咧，咁啊即將會成為今晚嘅幸運兒同你喺台上咧接受呢個粉絲福利嘅。 喺邊度咧？ 係啦 ，Ego 嘅 fans 打招呼先， 嚟聽下先。 哇，好快手啊！佢已經。找到自己的貼紙了，已經是在鄧貝那裡找到這張騷動音樂的貼紙。這位朋友你好，可以上來了， 給你掌聲，恭喜，給你 掌聲。 Hello， 你好，介紹一下自己，點樣稱呼啦，同埋幾時開始就 follow Ego 嘅音樂咧？ Hey， 我叫 Emily， 我係今年喺一個 show 上面認識 Ego 啦，跟住慢慢去接觸佢嘅音樂作品，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人，佢好多作品都係自己曲詞編監啦，所以覺得佢好值得被認識。 有冇印象嗰個 show 上面有可能佢唱邊首歌，或者一啲點樣嘅令到你覺得哇呢個男仔好慘啊咁？ 佢係去紅館做嘉賓嘅，當時第一次去睇佢現場嘅表演。 係 ，thank you。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亦都要問下你啦，即係有三個非常之開心嘅福利可以俾你選擇啦。咁你係會想揀邊一個福利呢？ 第一個。 哇！終於人揀第一個，第一個呢個真係好難啊！呢個 呢個係考 Ego 你嘅功力喎。Emily 係 E M I L Y。OK， 咁啊 ，OK 嘛？有信心啊 ，Ego。 近排聽翻啲 R&B 啲嘅嘢，跟住有首情情地歌，情歌嘅，我諗少少啦。哦， 仲要情歌添。 一直都求你 baby 在树洞音乐 Yes I do Emily、oh, oh. Yes I do 谢谢 哇 你 要 打埋树洞音乐我听到 我都深深眼啊要問一下 Emily 的感受，有一個屬於你的歌曲啦，呢一刻 覺得點樣啊？ 覺得點啊？ 梗係好 sweet 啦。 再教做鬧鐘啊，下翻去 OK。唔該曬 Emily，thank you。 恭喜曬你。 呢個時候咧，將舞台交俾 Eagle。 餘剩下一個，希望大家喜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加强打击毒品罪行，尤其针对利用青少年的反毒活动。毒品调查科联同各大总区，上个月二十至今个月三号，圣诞和新年期间，共侦破八十宗毒品案件，拘捕107人。行动中检获共大约73公斤不同种类的毒品，包括可卡因、海洛因、氯胺酮、大麻和冰毒等，市值大约2700万。警方毒品调查科表示，被捕人士之中，12人20岁或以下，大部分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最年轻的是一名14岁中二学生。发展局在新一季卖地计划将出售一幅工业用地发展多层现代产业大楼，但不会推售住宅和商业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强调，现有供应量基本上已经接近目标，当局平衡考虑一篮子因素后，决定不推售房屋用地，安排只限于本季度。他又强调，政府未来10年创造熟地的目标不会改变，当中包括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的产量，呼吁公众不要过度演绎今季卖地情况，猜度政府造地的决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将在下星期一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汪文斌说，今次是穆伊兹总统就任以来对外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为穆伊兹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正式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穆伊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星期一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嘅地区，就要喺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嘅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系同上一段悲哀嘅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嘅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嘅心会唔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前中后唔使拣，由头到尾听晒咪得咯。 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将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 坤哥自己拣嘅 demo， 佢觉得无论系 MV 啦，定系成首歌，都有一种一气呵成嘅铺排同感觉。所以呼吁乐迷啊，花三分几钟静落嚟，慢慢感受。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小黑，编曲黄少铭、徐浩，监制徐浩。 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吴业坤《分手前中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罗本在公司挨夜看方勤集团同一股创投的合作，代表方摩根先生对他们不看好，但最终因为罗本的一个举动而改变。究竟罗本做了什么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好啦，接住落嚟出场嘅单位呢，就首先人才仔仔啦、而且呢我觉得佢哋而家会大家联想到佢哋嘅话都諗起好 City Boy 啊，即城市男孩嗰种感觉嘅。係啦，係边一个你嗌出嚟呀？你都冇错，有请 Special!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Special， 我係主音康聰， 我鼓手韦贤， 我係弹 Bass 嘅大兵， 我係吉他 Mike。 系，大家好。 好嗱，咁啊，知道咧，你哋四位一齐去做创作啦。呢、這个创作嘅历程当中咧，即系其实有冇话，即系嗰个 workflow 啊，嗰个工作嘅流程系点样？大家负责好嘅岗位系一啲乜嘢咁咧？ 通常都系，因为我同韦贤做得最多嘅，暂时。咁通常我同佢就做咗一条 melody 嘅时候，就会俾监制听，俾监制听完之后，佢觉得条 melody OK 嘅时候，我哋先再编个底啊，咁样咯。 咁所以就好順利地好似， 因為 work 到都好多年啦，呢、這個 workflow 都，咁所以就冇乜話障礙，而家都好 smooth 嘅。 咁喺音樂上面嗰個風格啦，譬如之前 City Boy 呢張碟啦，或者新嘅 COS 咁樣，大家即係樂迷都會聽得出，咦？你哋音樂有一種好好 signature 嘅聲啦，會叫做即係頭先講嘅嗰種啦。其實要揾呢一個屬於 special 咁 signature 嘅呢一種聲或者個 texture， 其實係咪都花咗一段時間摸索嘅要？ 我自己就其實。即一路都有改進嘅，即如果你話花段好長時間去話 prepare 啊，去研究啊，其實一路都做緊。你可以話研究到至今啦，即呢一個轉變，因為我哋出咗第一隻碟之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我哋第一隻碟叫做 Impulse to Travel。咁呢隻碟係比較 pop rock 少少類型嘅。咁喺嗰隻碟之後，我哋聽多咗好多電子嘢啦、R&B 嘢啦，咁其實我哋算貪心嘅，咁咩都試下嘅時候就。加加埋埋就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咁但係你話啊，點解咁多唔同類型嘅歌，但係我哋都會有 special 陣除咧？可能深刻係我哋寫嘢嘅方式，我哋 production 嘅手法， 之如此類就會有嗰陣除咗你啊，聽到好唔同喎呢啲 song 啊，但係都好 special 咁樣。 咁啊，今日咧嚟到現場嘅樂迷咧，亦都有機會啊近距離咧係可以同你哋接觸咧，去享受佢哋嘅樂迷嘅福利嘅。咁啊呢個時候special 嘅樂迷們同我打個招呼先。 可以睇下呢個鄧乒後面嗰個貼紙係咪？ 係啦，睇下揾唔揾到呢個鄧背後面有呢個騷動音樂嘅貼紙嘅 行為。 上嚟啦，系你啦，恭喜你帶俾掌聲， 好心急，你好， 哇，好高啊！你企喺賓格嚟就啱啦， 嚟嚟嚟，你企中間， 好有壓力啊， 你企中間， 好有壓力，哇， 係，要即刻企直啲， 點稱呼咧？呢位朋友， 我叫 Chinny， Chinny， 有冇覺得即係 special 有啲咩嘢咁吸引到你嘅地方咁咧？ 吸引係因為佢哋係對 band， 多謝。 又話咁幾時開始 follow 住，即係俾佢哋吸引到你咧？ 聽完全無關的事嘅時候。 哦，咁啊，今日有機會喺佢哋四位身邊啦，你有冇啲咩説話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同佢哋講？真情否白下，即係你中意佢哋嘅嘢啊，係啊，一啲鼓勵説話等等，可以呢個時間交俾你同佢哋講啦。 哦，係咪好怕醜啊？係咪？ 有望住佢講，望住佢隻眼。 作多啲好聽嘅歌。 OK。多謝， 好啊，簡易精。 因為我哋嘅fans 們咧，佢哋都好怕醜同埋好斯文嘅，咁佢哋都係寡言啊，但係中 point 咯。 係，同埋音樂一起就嚟了啦，一陣間。 係啦， 咁啊一樣啦，我哋會有三個嘅粉絲福利咧，都係同頭先一樣嘅。咁啊，究竟 Chinny 你會揀邊一個咧？ 第三個。 第三個、哦、小禮物哦，你準備咗咩小禮物咧？今日 其實咧，我就因為你知啦，我平時都會彈吉他，同埋 冇人知啊， 冇 人知啊， 我唔知 喎、啊，我有彈吉他，我自己係本身係一個吉他手嚟嘅， 係， 同埋阿媽又會彈吉他，阿譚英又會彈吉他，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偉賢都會彈吉他。 咁我共通點係咩咧？係啊，吉他咁，所以係啲咩嚟？ 所以咧，我哋咧就準備咗兩塊 pick， 送俾我哋嘅 pick 咪得 咯。唔係，我要鋪墊下點解呢兩塊 pick 咁值得送。如果唔係求其送兩塊都得，唔係嘅。係呢兩塊 pick 咧寫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説話喺裏邊嘅， 就係、 是、Never give up。 哦， 係啦，我睇清楚有冇讀錯先。Never give up dreams。係啦，咁希望咧你好似我哋 special 一樣咧，就勇往直前啦。即係你有啲咩想做就去做啦，唔好放棄啦。希望你成功啦。OK， 好，可以將呢個禮物交到 Chinny 手上面啦。 係啦，係啦，係啦。 恭喜你，恭喜你， 多謝你。我哋四個都有用過㗎，即係唔係新嘅，因為新嘅就冇意思啦。係啦，係啦， 可以好好保存啊！謝謝你 ，Chinny， 希望你中意呢份禮物。謝謝你可以到台下休息 ，Thank you， 就係俾掌聲 Chinny 嘅。 雖然咧 ，Chinny 係有啲沉默寡言，但係深信咧轉個頭咧 ，special 演出嘅時候咧，佢就應該轉咗一個性格咁樣噶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俾掌聲 special 帶嚟自編、自導、自演。Yeah. 难忘记，在这套戏来回味，春光秋色里细味。大话落入回廊里，节奏错配时和地，剩下暴烈的分离。甜蜜虽灿烂过，只一发过，却在每段戏有几个风波，结局却是我对着你就说不可。纵无我，桥段太难忘。你拼命防卫拥我，明了到尽头要灭我，一却不够。但我总没法走散，无间地播放，无间地播放。 重轻，晚晚也似回魂夜，就是欲望不凋谢。临别酒吧拉毒丝，对我自一知，我带入别去气味不知，却是这武器，你对我就会失意。甜蜜太淡薄，你舍得纵然无欠我，桥段太难忘，你愿力防患如勇浪，宁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如千年道别，如秋香道别，原本的包装，但重新堆叠，是我想，是我想，但我想意，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谁一早熟络，谁跟他会面，如此的假设，全如于一面，是我想，是我想，我最想意，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太难忘，你遍历缝合无希望，其实太难忘，自破你的神幻奢望，明日到尽头要灭亡，一切不公，是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无间地播放，Thank you。 special， 可以到台下休息一下先啊 ，Thank you， 多谢。 郭成，其实咧就头先好多嘅好精彩嘅演出啦，但系其实今晚我系真系觉得唔够喉嘅。 你哋够唔够喉啊？唔够喉，有冇啲多啲嘅声嚟听下？唔够系点样咧？ 事不宜迟咧，今晚我哋仲有我哋特别嘉宾鲍智伦 Alan Paul。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啊！你哋好啊！ 系 我想邀请一个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已经变咗前辈啦，系啊，但我唔知啊。其实我同佢哋都系一齐玩嘅咋，即系因为头先好多乐队啊，又或者歌手啊，全部都系其实都识乐器嘅。咁我好多都合作过嘅，即系 JNY 我都合作过的。咁啊，另外我而家近排都有同佢一齊 jam 嘢嘅，就係 Michael 仔啦 ，Michael C 啦，佢好大汗啦，係咪啊？好大汗。咁所以我特登請佢同我有共通點，我今日知啦。咁我想同佢一齊 jam 翻一隻我嘅作品叫做《光之道》，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啊，我都想啊。OK， 有請 Michael C。我哋而家幻想一下一個喺個草原嗰度，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哋生活嘅點滴嚇，同埋音樂。咁啊，突然間當我自己 DJ 添，係啊，你哋可以打嚟嘅，係啊，打嚟電台揾我，是我係香港電台 Alan Paul。其實我都好想做 DJ 嘅，其實我做即係唱歌之前，我本身係好想做電台嘅 DJ 嘅。即係有時啲情感啊嗰啲咧，唔開心嗰啲咧，可以打俾我同我傾偈嗰啲，係啊。 你把聲好啱做呢啲。 有冇呢個可能性咧？嚇，拗嘢啊！而家想。好嘅，唔好，我哋而家咧好正面嘅。雖然頭先講啲都好正面，而家更加正面。光之道。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狂奋，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望空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中。人一路去到，无需不安，不必担心，不需太过羡慕。 来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等待春天，等得适应，练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从前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终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心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见够这。 完美啊，但我都唔諗住補㗎啦。 多謝曬 Alan 同埋 Michael 先，有請你留一留步先，留一留步先，係啦。假設如果有一日 Alan 真係上嚟做節目嘅話，我可唔可以 out 翻上嚟你度做嘉賓啊？因為你把聲真的太好聽了，太好聽了。 深宵節目那些啦， 你做歌手的時候想做 DJ， 我哋做 DJ 的時候想做歌手嘅， 係咪？ 幫手都歌手，我哋就會 就唔係好敢。 體會下做歌手的滋味是怎樣樣啦。 好啊， 咁啊，再一次希望大家俾掌聲。最後呢一個咁特別的演出，我哋今天特別嘉賓鋪志良 Paul 同埋 Michael 師。 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有請今晚咧我哋所有的演出單位一起嚟到台上啦 ，keep 住大家的掌聲。今晚演出單位包括有 special， 跟住落嚟有 Andy's Typing， 跟住有 JYB， 仲有 Eagle Chan 陳天傲， 咁其實咧，我覺得今日咧呢、這個感覺，大家都係創作人啦。其實我覺得好似頭先有個感覺，好似 writing camp 嗰啲創作型咁啊，大家又可以 jam 下歌，好舒服咁。都想喺呢個時候，藉住呢個機會，都分享一下問一下 Alan 先，即係喺創作上啦，即係嗰個靈感啊，或者可能咁多年嚟嘅一啲經驗，有冇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你真係問得好啱。其實頭先我示範咗。即通常創作嗰陣時都不放粉，即咁樣其實咧，其實唔係冇嘅。喺創作嘅時候，即譬如我覺得寫歌咧，有時連貫住有少少字，其實深刻都係投射緊你對呢寫呢只歌裏面有個畫面，因為你要俾畫面呢只歌，其實你有啲需要字噶嘛。你如果啦啦啦啦啦，有時填詞嗰陣時未必知道你講乜。因為我諗翻喺嗰陣時，我譬如第一隻寫嘅廣東歌就叫想太多。咁其實我一唱，即係我拉就話想得太多，想得咁已經係咁樣嗌咗出嚟先嘅啦。咁之後我哋去 develop 只歌嗰陣時，咪容易咗好多咯。我哋 base on 翻我哋喺呢一種想太多嘅迷茫去寫個故事，咁咪會容易啲咯。咁所以頭先我唔好意思啊，我都示範咗多次。 咁另外喺玩即係音樂嘅過程當中啦，即係技藝上啊、歌藝上之外，心態都一個好重要。有冇一啲你嘅心得 ，Alan 可以同身邊嘅朋友都 share 下？ 即係我真係前輩嚟嘅。 我特登用呢個字㗎啦， 大家都係音樂人， 同身邊嘅朋友講， 因為一陣間就到佢哋要分享。 係啊， 我用呢個字。好嘅， 喂，你嘅心得係同佢。 我覺得我哋大家都係同輩嚟㗎咋。係啊，我其實都係出咗嚟冇耐㗎咋，做音樂都係。係啊，咁冇啊，我覺得最緊要好玩嘅啫。係啊，即係尤其是夾 band 啦，又好啦，做音樂啦，頭先喺後台傾偈啦。做自己啦，係啊，因為我哋好難去估計到個市場，又或者其實呢一排嘅人其實想聽啲咩歌，你估計唔到嘅，有可能你做嗰隻歌出嚟係佢哋想聽咧，點知係即係要咁樣個諗法咯，唔係話人哋想聽啲咩，我哋要做啲咩，係啊，我哋做一啲令到人哋啊，原來佢哋本身就係想聽呢樣嘢，即係呢一個態度會好啲。 而今日好似 live show 咁樣，就好似藉住一個機會演繹嘅時候，都可以即係面對面見到大家一班 fans， 聽到你喜歡嘅音樂人去玩音樂嘅時候，即係佢哋嘅表情嘅反應係點樣啦。咁所以今日再次多謝大家嚟到啦。咁希望大家都俾啲掌聲台上咁多位。同一時間都不如邀請唔同嘅單位，由我呢邊開始先啦。即係都講一啲有冇啲多謝嘅説話或者一啲嘅諗法上面，同今日嚟支持你嘅朋友講咧。 有啊，其實我覺得今日好開心，因為好少咁樣 close 咁樣可以同你哋見到你哋咁樣玩，所以希望繼續有多啲咁樣嘅。live show 可以同你哋玩到啲音樂 ，thank you。 跟住到 JMYB， 都好多謝今日有個咁正嘅環節，可以俾大家認識到其實我個原名叫 Jason 咯 ，Jason Yang。 如果唔係即係冇乜特別一啲機會可以同咁多人講，其實我叫 Jason， 唔係叫 JMY。咁希望如果大家呢度在座有人做音樂嘅，可以繼續堅持夢想啦，終有一日一定可以成功嘅。 跟住 Andy Stepping， 咁啊，多謝所有 fans， 我哋嘅 fans 啦，嗰邊又有啦，俾啲聲嚟聽下得唔得啊？跟住我見到呢度有個係我哋 Andy Stepping 嘅燈牌啦，好多謝你哋啦。咁啊，亦都希望第一次聽我哋呢度都有呢度有塊 pick 啊，係啊。咁啊，多謝有啲未聽過我哋歌嘅朋友咧，睇完我哋 live 之後都會。中意我哋啦，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香港咁多創作嘅音樂人啦，係啦，多謝。 Michael 其實我覺得我好多謝在場嘅每一位啦，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係喺度做緊我哋中意做嘅嘢，即係你當每個人一日得咁多時間，即係我哋今日可能用咗幾個鐘，我哋做緊我哋可能中意做嘅嘢，或者我哋追求嘅嘢。但係你哋每一位咧，都係用咗咁多時間留喺度支持做我哋我想做嘅嘢，即係唔容易嘅。即係我哋係 kind of 係為咗自己，但係你哋係為咗我哋咯，所以多謝你哋。 好，最後亦都有 special。 今日真係好開心嚟到呢度，因為好少可以咁近距離接觸我哋嘅 fans 嘅。咁其實即係大家知唔知點解我哋隻碟叫做 COS？ 銷售代表 都估到你嘅 銷售代表， 即係真係知唔知？因為叫做 City of Stars， 咁我哋嘅 fans 其實叫做野星，就叫做 Stars。咁咧，咁我哋一路我哋啲碟咧嘅主題咧都係講緊城市，講緊 City 嘅時候，我哋就想將我哋嘅 fans 變咗其中一 part 放我哋嘅音樂，所以就係 City of Stars。所以 解釋俾你聽，我驚你哋唔明 白。好，咁啊，真係今晚係一個我覺得非常之感動嘅一晚嚟嘅，大家都係火火閃耀嘅 stars 啦，亦都有好多支持你哋、好愛護你哋嘅樂迷。再次多謝咁多位嘅演出單位，拜拜啦！